呢次个古仔叫做《乖孩子》。好多年以前，幸福村里面有个姑娘叫阿美，佢父母好早就死咗啦，系佢妈含辛茹苦咁将佢带大嘅。就喺阿美18岁嗰年，经过媒婆佢介绍，佢嫁咗俾同村嘅小柳。婚后佢哋嘅生活非常之恩爱，过住幸福嘅日子。但系5年过咗去啦，阿美始终都冇怀孕，夫妻两个都十分之焦急，于是就四处求医问药啦。但系都系无济于事。阿美非常之中意细佬嘅，每次佢见到村里边嗰啲细佬，佢都会上去抱去佢哋，然后同佢哋玩嘅。一日，阿美耕完田翻嚟之后，就见到村里边嘅陈二嫂正喺度探紧佢个细佬，喺村头嗰棵古树之下玩紧。于是阿美又凑咗过去啦，然后就同阿陈二嫂喺度倾闲偈啦。倾下倾下之后，佢将陈二嫂个仔抱咗起身，然后同佢个仔喺度玩。两个倾下倾下嘅时候，陈二嫂有意无意咁就问起阿美玩人嘅事啦。阿美瞬间心情就低落啦，佢低声咁讲：唉，食咗好多药啦，都唔见有，估计一世都冇乜指望噶啦。见到佢咁失落，陈二嫂就安慰咗佢几句啦，然后就带住佢个仔翻屋企啦。但系点知道，当阿美离开嘅时候，突然之间树上边就跌落咗一个果，呢个果啱啱就揼中咗阿美。阿美一边摸住佢疼痛嘅头，一边发现嗰边有个好似鸡蛋大小嘅果。之后阿美就执起个果啦，擦干净，谂都冇谂就食起身啦。呢个果酸酸甜甜，都几好食噶。就咁样，阿美几啖就将个果食晒啦。结果万万冇谂到，翻到屋企之后，阿美感到一股嘅恶心，之后又吐又呕。佢丈夫阿小柳见到之后，慌忙请来村里边嘅郎中。经过一番嘅诊断，郎中连连道喜，话阿美呢嘢系坏人啦。听到咁，两公婆都喜极而泣啦。就咁样，阿美总算系有咗啦。从此之后，佢每日都摸住自己个肚，盼望住孩子嘅出世。咁样一年过咗去啦，孩子才终于降生啦，系一个肥肥白白嘅苏虾仔。阿美同埋佢老公对孩子非常之痛爱，简直就系捧喺手里边怕跌，含喺嘴里边就怕融化。咁样一日一日咁过咗去啦，阿美同佢老公渐渐咁发现，佢个仔同其他嘅细路系唔一样嘅。3个月嘅细路同1岁嘅细路一样大，就可以通街走噶啦，而且讲话非常之流利。到佢1岁嘅时候，就好似10几岁嘅细路一样大，而且做起嘢上嚟比成年人嘅力气仲加大。村民见到都感到不可思议，都喺后边议论纷纷，话个细路十分之奇怪，或许系一个妖怪。慢慢咁，村民都开始疏理小美一家啦，生怕遭到妖怪嘅伤害，大家每日都提心吊胆。后来有个村民实在忍唔住啦，就请来咗道士。道士听到佢哋咁样之后，一见阿美个仔，竟然真系唔系一个凡人。随后道士就想收拾咗个细路啦。呢阵时，只见村头突然传来震耳欲聋嘅喊声：咪住！你哋边个都唔可以伤害佢。话音未落，大家都怨住啲声望咗过去，原来竟然系村头嗰棵古树开口讲嘢啦。古树讲：嗰日我听到阿美同陈嫂喺树下边倾偈，阿美话佢想要一个细路，于是我就施法治愈咗阿美一个果，食咗个果之后，佢就可以怀孕啦。大家都奇怪啦，古树点解要帮阿美呢？原来根据阿美个马嘅回忆，佢喺后生嗰时，有一日佢发现村里边有几头驴喺度咬棵古树，佢见到非常之心痛，于是就上前将啲驴赶走晒啦。就咁样，佢算系救咗棵古树啦。得知个事情真相之后，道士点头笑一笑，之后就转身离开咗啦。从此之后，村里边嘅人都冇再将阿美个仔当成妖怪啦。而且每日都有人去嗰棵村头古树嗰度进行祭拜。